啊，它的起源如何，它又是怎么样进入我们的这个古代人的崇拜这个体系中，这两样神话的动物它又是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要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知识体系里边还没有太多的涉及到这样的话题，那今天我可能重点就是要说一说这个问题，而且是通过我们发现的这个考古的实物来进行这个解释。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说松骨凤，其实龙凤啊不限于这个松骨啊，是吧？但是中国的龙凤有它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商代的一个玉器，这是一个拓片，这上面是龙，中间是就是凤啊，商代的龙凤就是这样的模样啊，它们腾云驾雾的啊，就是在空中在飞翔。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了解的龙凤可能都是这样子啊，这个长长的身子，长长的尾巴，它有多种动物啊组合起来的一个神话的一个神物啊，也就是说它不是实际自然中有的这个生物，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这个古代的凤是什么样，它又如何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艺术品当中表现的那个凤的样子呢？我们说叫发现中国凤，中国凤是怎么发现的呢？其实在找的时候，我们也见到一些汉代的这个唐代的一些凤的图形，但是更早呢，最初的凤什么样呢？现在我们被称作这个中国第一凤的这个凤，这是一个玉器，这个玉器很小，连一个巴掌大都不到，那但是是一个团凤，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你不可能说它是别的什么鸟，是吧？它应该就是凤。这个凤是1955年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它的年代距今在4000年以上，应该说是最古老的标准的这个凤啊，而且是玉凤。我们现在很多人取名这叫玉凤啊，就是跟古代的这个传统啊有关系，最美的啊，认为就是玉凤啊，它的正反面都雕刻得非常精致啊，而且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玉器的这个行家都给他这个一个说法，就是从工艺上来讲它叫阳刻。什么叫阳刻？就是它的这个线条啊，轮廓啊，这个线条啊是凸起来的啊，凸起来的，这个雕刻就是比较费劲的。如果是阴刻，就是刻下去一个槽一个槽来表现，那就简单了一些，是吧？但这个是阳刻，就是把这个线条突出出来啊，鼓出来，这个工艺比较复杂，也比较先进。特别要说的是呢，这个在4000年前就有的工艺，并不是说后来就直线的就继承下来。我们后来在商周发现了很多的玉器，它都不是这种阳刻，它更简单的是那种阴刻，所以这个工艺是很了得的啊。那这样的玉凤是谁发现的呢？是最早在我们单位中国生物科学考古研究所派出的一个工作队去发掘石家河遗址发现的，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张云鹏，现在在册的名字叫张云鹏，实际上他的原名呢叫这个张凤祥，很有点意思他的名字跟凤有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了解到他

学界公认史前玉器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辽宁的红山文化，一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河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琴认为，这一次考古挖掘的玉器普遍使用碱地阳刻技术、浅浮雕线刻技术，工艺水平超过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中国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峰。时间到了2016年，在谭家岭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面积有20多万平方米的城址。这个城址的始建筑年代比此前考古揭示的年代提前到距离现在5000年左右，也是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而密集出土的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双人连体头像玉爵、冠状池月人物像等等，都显示着它与中原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石家河遗址有大量的精美玉器的涌现，还有翁棺葬的流行、龙山文化因素的增加，意味着当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南北文化认同在那个时候初步形成。在1955年发掘石家河遗址的时候，不仅仅发现了玉凤，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玉器。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仁香先生的讲解。 我们回过来还说石家河遗址，这个遗址54年发现，55年发掘，后来呢这个陆续有发掘。在当时发现玉凤的时候，发现的玉人面，除了玉人面还有玉神面啊。大家就问了，这个玉人面和玉神面有什么区别？这个都不大，这么小。前两年啊，发掘又发现了大量的啊，100数计的这个玉器，都不大，都很小，但是制作的非常的精美啊，很怪异的。比较多的就是虎头、虎面啊，还有这个是鹰啊还是凤的这个玉雕，非常精致，非常小巧，也就是这个一个手指头这么大的一个大小。刚才我们说那是人面嘛，这个我认为就叫神面。一个装束比较怪异，还有呢就是大家我区别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刻画的有獠牙，这个不应该是人的特点，而应该是猛兽的特点。我们知道在史前时代的人造神了啊，他想象出来神了，他要造出神的模样来啊，他也没见过啊，那怎么造？他觉得神应该是有比较威猛的一面啊，也比较恐怖的一面啊，就想到一些动物，一些动物呢，它应该就是有猛兽，有的是有獠牙的啊，这样就把獠牙给人安上了，而且呢，这个有些神呢会飞啊。这样给他做一个帽子呢，就像个鸟的形状，就可以上天的飞啊。这个神就拥有了他的不可形容的这个威力啊。所以我们区别这个神面雕和人面雕的一个标准啊，就在这儿。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认识。神面有上下这个獠牙，有像鸟形一样的他的冠啊帽子。更有意思的是呢，是这样的，在国外的博物馆，早年就是我们说的几十年前啊，近百年前流散出去的啊，现在被研究者鉴定判断为石家河文化的这个玉神面，是一正一反啊，注意是一正一反，一会儿我还要解释这一正一反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区别。另一件上面是照片，底下是这个线描图啊，也是早年流散到这个国外去的，这样也是一正一反啊。而且这个嘛，这个下面还有这个虎头虎面啊，一个像一个很长的一个脖子，刚才那一件呢像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帽子，一个冠啊，都是很特别的造型，很神秘的样子啊。卡片下来都很小的一个玉件，做得非常精，这个线条都是阳刻的，阳刻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线条是突出出来的，做起来是很难的啊。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这个玉凤冠两面神。它是两个面，而且它是神面，它是带獠牙的。这两为什么刻两个面？这两个面大家知道，这个两个面的表情啊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这个主要是区别在他的眼睛，一个呢是比较恐怖的样子，圆瞪着眼，威风凛凛的样子。另一个这个眼睛呢，就跟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人的眼睛差不多，而且还露出一种这个微笑笑意，是吧？所以这两个表情是不一样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要讲凤，所以不去说它。考古发现的非常的多啊，从这个时代这个前后啊，有非常多的这种两面神。两面神做什么的，是吧？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叫龙凤姻缘。这个龙和凤啊，开始它是单独的存在的，它不是说一开始就在一起。它后来怎么样那么亲密起来了呢？数千年前就有龙有凤，不仅是有了这个概念，而且是有了这个艺术品，就是用这个特别是用玉来雕刻的啊，这个龙和凤。一说到龙凤，可能我们会想起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玉龙啊，可能我们做这个玉器鉴赏的或者爱好玉器的都会知道，这种钩形的龙、身形的龙啊，还有这种鸟。这个鸟呢，有一些研究者呢把它认作是凤。我自己不太认可，更像的是过去在红山文化中发现比较多的一种玉鸟。这种鸟呢像猫头鹰，没有长尾，而且这个嘴巴啊比较夸张啊，这个眼睛啊凸着啊，瞪得圆圆的啊，这应该有。当然红山只发现了这样的侧面的鸟形的玉器啊，就这么一件啊，它是放在头顶的啊，使者的头顶啊，这个很有象征意义。在我的这个微信上面，我发了一篇叫这个凤冠的啊，就是这个鸟冠凤冠的一个小文章，就专门谈到它啊。我们知道后来的刚才比它晚的这个扇面不是有那种鸟形的冠吗？那可能就是凤冠。而且这个到后来啊，出了很多这个晚近的一些文物上都能看到一些鸟冠的图形啊，甚至一些武士都是鸟冠啊，凤冠啊。当然凤冠到了明清时代，那真是女士的，是吧？贵族们啊戴的那种，这个出嫁的时候啊，或者出席什么正式的啊场合的活动啊，什么仪式的时候戴的那种凤冠。上面有一些非常的凤啊，那个工艺做得很精致啊。不过我仔细查了一下啊，凤冠上虽然叫凤冠，但是凤冠上的龙呢比凤多。大家去看看那个石山林出土的啊，地林出土的凤冠啊，叫的是凤冠，其实是龙呢比凤数量还多，但是因为是这个皇后啊，这个她戴的这个冠，所以我们叫这个凤冠啊。我们可以说追到这个时代，就那时候鸟形凤形的冠可能就有了啊，做得也很精致。但是这是阴线刻啊，不是我们刚才说的阳线刻。龙这就是石家河这个阳线刻。其实史前我们举两个例子，其实史前的龙还有一些这个，我们今天因为主要不讲龙，我们说凤，所以说到商代的发现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当中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主讲人是考古学者王仁香先生。刚才王先生谈到了在释迦河遗址当中发现的和凤有关的两件玉器，一个呢就是团凤，圆圆的，另外一个呀是玉神面上面戴的凤冠。除了刚才谈到的释迦河遗址的两件和凤有关的玉器以外啊，在很多的遗址还发现了不少的玉凤，而这个时候的玉凤就有变化了。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 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仁湘先生主讲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前面呀，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被称作中国第一凤的这个玉器，它是一只团凤，圆圆的那种，直径只有 4.7 厘米，团凤团身扁平，凤眼是圆形的，冠羽后卷，采用的是简地阳刻法，表现出高超的玉作水平。这一造型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千年的凤鸟艺术的发展，是团凤的标准的姿态。在1955年发掘石家河遗址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玉凤，因为玉凤非常的精美，让人们很难相信啊，它与粗糙的土陶共存于同期的史前时代。最早的时候还以为它的时代指向的可能是历史时期的商周，后来年代被修正为新时期时代，被称作中华第一凤。在石家河遗址当中发掘出来的玉器和凤有关系的还有另外一件，王先生谈到了，这就是玉神面头戴的那个凤冠。当然了，凤冠没有这件玉凤啊那么精细，主要它用的是阴刻法，区别就是阳刻法呢线条是鼓起来的，而阴刻法呢线条它是凹下去的。在考古发掘当中发现的玉凤还有不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王先生要来说一说在妇好墓当中发现的那只玉凤。关于妇好墓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妇好这个名字是在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当中出现的，妇好墓属于殷墟的早期，与武丁时代相吻合。墓主妇好是武丁的配偶，它的重要性在于这个墓的保存很好，年代与墓主的身份清楚，是商王朝晚期的一座王后墓。墓内所出土的铜礼器和武器，以及大量的玉石器等等，大体上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礼器群的类别和组合，是研究商代礼制的重要资料。大量的青铜礼器、武器和大量的玉器、象牙器也显示了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商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所形成的，从玉器可以看出来，在发展过程当中吸收了新石器时代某些文化的先进因素，比如说红山文化的玉龙、猪龙、良渚文化的琮、璧等等，并且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丰富了商文化的内涵。接下来节目当中的主角商代的玉凤，是1976年5月在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墓当中发现的。妇好的随葬玉器类别特别多，所以这一件玉凤的编号呢是 M5350。 玉凤是双面的片雕的玉饰， 造型与商代甲骨文当中的凤字相似，可以说是一只神气满满的神鸟。发掘者当时用了做侧身回首形阳文潜伏雕，相当精细，15个字做了描述。这只玉凤什么样子呢？仔细的观察，玉凤是长圆圆眼，高冠卓然，长尾两鳍，短翅半展，隐足挺立。另外还有这样的文字描写，怎么说的呢？乍观体态修长，似回首欲飞去，静睹羽色晶莹，觉飘逸之风起。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啊，我特意找到了两只凤，一个呢是前面说到的石家河遗址的那个团凤的照片，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这个玉凤的照片啊。先前的石家河遗址的团凤圆圆的一团，然后直径 4.7 厘米吧，并不是很大。这个玉凤呢当然也并不是非常大了，不过它是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由那个圆的玉片变成一个细长条侧身站着的玉凤。如果大家看到图片就会知道非常的精美，尤其是王先生特别说到了，无论是团凤也好，还是这只站立的玉凤也好，他们都是采用的阳线雕刻的方法，是非常高超的雕刻的技艺。那么这只玉凤还有哪些的神奇之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仁香先生的讲解。 其实史前我们举两个例子，我们说凤，所以说到商代的发现的这一个玉凤，这个玉凤呢很有意思，它不是那个团凤了，它是伸展的凤，它有冠有长尾，也很形象。这个凤也是它的线刻也是阳刻啊，不是阴刻，跟大量发现的这座墓，大家知道妇好墓，它是在妇好墓里发现的。这个妇好墓在首都博物馆展出那个玉器，大量的玉器啊，我们都去可能看过的，印象比较深刻啊。而唯有这一件和其他的玉器的风格不一样，所以一些研究者心里就有疑问：这个玉凤是妇好的吗？就是说妇好时代那个商代的吗？不是，它很可能来自于石家河，它的距离也是几百公里，这个年代相差了这个1000多年，也就是说，这个商代人的那种好古啊，对古物的收藏，你可以从这件玉凤上可以看出来，他对古物的那种这个爱好啊。妇好是个女将军嘛，商王武丁的妻子啊，很有名的一个女将军，出了相当多的玉器。让我们注意的这一件玉凤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致的。很有意思的是呢，邮票公司在做今年那个纪念邮票的时候，先选的是这一件妇好出的。后来呢又改选到这个石家河，其实都是石家河啊，只不过那个出土地点它的年代就更明确啊，就选了石家河。石家河不仅有凤还有龙，石家河出的龙，这个龙是不是跟红山的都比较接近啊，它的龙都是也是团形啊，一个圈啊，而这种龙在妇好墓也见到啊，所以它的龙和凤啊都是有的，比较像。那我说的商代的阴刻，它是刻下去的槽，不是让那个要表现的线条给它突出出来，不是这样的，它是凹进去的，所以我们叫阴刻啊。这个区别是非常的明显的，尽管它做的也很精致啊，但是它的工艺没有石家河的更丑啊。这是我们鉴定古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一个区别，就是这种工艺啊，玉器工艺妇好墓出的。由此我们判断呢，是凤诞生在石家河啊，是石家河人将凤鸟的形象创造出来啊。凤鸟在中华文化里飞向了4000年的时光，当然也许不止这4000年，是吧？ 还有更早的啊，会有发现的啊。但是石家庄文化应该说做得很精美，也有一些共存的一些这个玉器发现，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这个石家河，石家河遗址。大家记住石家河哟，因为现在这个学术界在争议哟，大家在寻找这个夏文化，不是夏王朝啊，这个觉得这个夏在哪儿呢，是吧？是在中原呢啊，这个还是在别的地方呢？学术界是有一些分歧的啊，有的说是在南方，有的说可能这个石家河就是夏啊，这个当然我们还要等待更多的材料来论证啊。这个以往的这个看法也不是说那么很容易就推翻的啊。但是你从这样的一些讨论来看呢，史家河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地位啊不可低估。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带来了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姻缘的内容，主讲人是考古学者王仁湘先生。王先生谈到了现在我们被称作是中国第一凤的玉凤诞生在石家河，是石家河人将凤鸟的形象创造出来。凤鸟在中华文化里飞翔了4000年的时光，之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和创造，凤鸟又有了很多的变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些变化。 回来说凤鸟，它作为一个我们从艺术上来看呢，这个从石家河出现以后，又经过历代的艺术家的一些这个创造啊，它有很多变化啊，它的造型啊。啊，这个有了一些变化，从文献上看它的内涵也一些变化啊。当然这种最大的变化是凤和龙的结合，它们走到一起啊，所以它那个造型方面表现形式就更加丰富。它龙和凤它起初确实是独立出现了啊，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啊。石家河呀，商代是吧？殷墟发现的这个都有这种独立的这个龙和凤，但是从商代开始，龙和凤就开始走到一起了。这个我叫它龙凤配啊。我们发现了一些玉器，这种龙凤配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凤带着一个龙冠，这个像龙样的一个帽子啊，或者是呢晚一点呢，龙带着一个鸟头的鸟形的冠，凤形的冠啊，是这样来表现的。富豪墓发现的玉器啊，很大的一个鸟啊，这个当然你说这不像凤呢啊，那这个凤的区别呢，这个造型还是有不同的。你也可以暂时不把它当凤看，但是它是个鸟啊，但是和龙能在一起的，我们想想呢，它还真有可能就是凤啊。上面是龙，下面是这个凤，这一件呢，这个凤应该没有多大疑问。你不要理解成这个龙在凤的上面，就它们俩都在一起啊飞翔，但应该是表现的这个意境啊。下面是个凤。上面是个龙形的一个冠，这一件呢是在山西曲沃的西周王墓晋侯墓出的同时期的这个玉器，尤其这样的雕刻圆雕，这圆雕在没有发现， 所以它的风格是属于商代的，所以是应该是西周人收藏的商代的啊，这个艺术品啊，所以这古人很有意思啊，他对前代的这个古物啊，他也有他的一种崇拜的心理啊，有收藏的爱好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集中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体现啊。商代我们简单的说这儿，我们看西周啊，这个西周的材料就非常丰富了。西周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刚才在西周发现那一件它是商代的风格呢？西周的它主要都是片雕，就是玉片儿啊雕的，不是立体雕，不是圆雕啊。它常常表现这个龙配凤，而且凤是占上风的，它把凤放在上面，下面是龙啊。为什么这么处理？为什么出现这种造型？我们还不太明确它的意境，这个图像更清楚的是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凤，凤冠都有，它的脚啊踩了一个龙头，上面这是龙头，这是龙眼，龙的眼睛啊，龙的嘴巴啊，它踩它上面，而类似造型啊，这个玉器在西周发现很多，我这里选了几样典型的。这是一个卷着身子的这个凤啊，像个团凤吧啊，然后也是踩在一个啊龙的身上。下一件这个凤也是在上面，像一只鸡嘛，一个长长的一个尾巴，然后下面是个龙啊，这个龙都好像倒在地上了啊，就这种表现啊，龙和凤啊，这个时代特征还非常明显啊。下一件啊，也是凤在上面啊，龙在下面，不过好像不是像前面那样这个凤那么欺负这个龙了啊，有点拼的。这件呢跟前面的差不多，也是一个啊卷着尾巴的这个凤，然后这个在下面是这个龙，所以他们就连为一体了。更有意思的是呢，两个刚才说连为一体啊还不太确切，这个真是几个例子，真是连为一体了。连成什么一体呢？是他们共享一个身体啊，一个身体有两个头，一头是龙头，一头是凤头。一件啊，凤头啊卷上来，这个是龙头啊，这一件就更清楚了。这个是个完整的身躯啊，下面是个凤，而上面是个龙，对、啊，我们就叫它这个龙头凤尾啊，就说尾巴上是一条凤啊，这个这么一个组合，真正的是融为一体了。这个在西周的时候啊，这件也是有非常确切的出土地点，这个凤他们共享的一个身子，这是龙头啊，太有意思了啊。为什么这样来表现这个神话啊，它说明了什么啊？我们在文献里能不能找到一些依据能解释它？凤立在龙体之上，这样的艺术题材在西周时期，我想一定是有一种固定的啊象征意义。我们现在你只知道说有这个事实。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凤啊，这些玉雕上呢，你看呢，它有点占上风的意思啊。也许是不是在这个周代人的心里啊，这凤是不是比龙的地位还要高啊？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周人是崇拜，特别崇拜凤的。他认为他的祖先呢，啊，这个是跟凤有关系，也就是说叫祖神吧啊。其实很多这个也古代的民族啊都传说自己的祖神啊是凤是鸟啊。这个还有两个族，大家记住啊，这个同样是由周分出来的，刚才说的那个晋啊，晋国啊，这个他们也是崇拜凤的，在他们的玉器上面青铜器上有很多是表现凤的。还有南方的楚也是由周分出去的，分封出去的。 楚王，那他崇拜凤啊，我们说凤舞九天是吧，楚凤怎么怎么非常优美，楚有多优美，他的凤啊，你就知道他怎么崇拜凤。他跟周人啊，他们同祖同宗嘛，应该有关系的。这里要说的呢，就是龙凤合而为一，龙头凤尾，怎么表现？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表现方式啊？由元代呢，我们看到了它的独立存在，到合为一体，这一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寓意啊，一个变化。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考古学者盲人肖先生主讲的《发现中国凤》，听考古学家说龙凤一元。这一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为两期播出，今天是第一集，下周同一时间是第二期的播出。龙凤原来他们是独立存在的，从独立存在到合为一体，这一定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寓意和变化，下周我们来揭晓答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